年老歌如同翻开尘封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一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de Revisión No lo son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难得天气好这一招，心动四十条八千绕，这少不了你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爱过了。 因为你不知道 一锅东地北要多有荒闹，浪漫的北京街一条成八街，不知不觉天然加快的心跳，头别问人别爱，跟着感觉走就好。一锅东地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再共提一杯换就好。难得天气好走一遭，想东西十条八戒绕，这少不了夜来凑热闹，懒得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爱过劳。 因为你不知道 一锅东地北要多有荒闹，浪漫的北京夜一大成八戒，不知不觉自然加快了心跳，头别问云别爱，跟着感觉走就好。一锅东地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再共提一杯换就好。 这里是品味一零三三，问候到你们。彭佳慧，她的声音里面有着非常强的阅历的味道，能够侵入听者的心灵，音色清亮，没有杂质，淡的时候特别的清灵，浓的时候特别的狂放。接下来听到的那首歌是彭佳慧《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 直往前，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不是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山顶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S.H.E 以前的专辑当中有不少歌曲拼贴了古典音乐或者是外国民谣，比如说《波斯猫》《不想长大》等等。在这个《Play》这张专辑当中呢，再一次把拼贴的一个才华发挥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伦敦大桥垮下来》。 品味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征服在线，如意相随。 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宾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情，三河宾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手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神兽，私人音响。 听夜晚，幸福早，听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笑的微笑。想很多，只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爱情黑皮书，人人比你都高，终身不变异，结局不知道。温柔捆绑瞬间燃烧，谁也逃不掉。爱到发狂是无念到，就是不能少。心里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笑的微笑。想很多，想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想要对他好，怕他不明了，男人的心思有时放很少，自由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像猫，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笑的微笑。想很多，最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长，两个人刚好。不怕太迟太慢，终究会遇到，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笑，傻的微笑。想很多，虽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心里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哦哦，想很多，最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 继续，我们要听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林俊杰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当中呢，金莎谈到自己在三亚拍摄广告的一段感情的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

其实我们一样自私，只保留让自己快乐的方式，这就是误解别人的心事，不断的自以为是。其实我们一样幼稚，只在乎自己哭过了多少次，说感情像长不大的孩子，不断的敷衍了事。让一句话都变得不诚实，去感情改到粗制，免得伤害了还怨对方太放肆。其实我们一样自私，却保留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却总是误解别人的心事，不断的自以为是。其实我们一样幼稚，却在乎自己哭过了多少次，说感情像长不大的孩子，不断的敷衍了事。其实我们只保留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却总是误解别人的心事，不断的自以为是。其实我们一样幼稚，不在乎过自己哭过了多少次，却感情像长不大的孩子，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刘若英不算是很漂亮的那种，出道很多年呢，拍的电影也不是特别的多，演出却勇于尝试不同的戏路，挑战自己，也挑战了影迷对她的肯定。感性和知性兼具，演技获得了各界的肯定，而她的音乐则以诚挚朴实见长，嗓音不是很出色，但是呢，她会用情感歌唱能够轻易的感染听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叫做《我的敌人》，来自刘若英。 半辈子找寻是谁遗失的乐谷，谁是我心里最后 中天赋， 不，我多勇敢才 过去的孤独只是提醒我要幸福，过去的孤独只是提醒我会幸福。 在蔡健雅的微博当中呢，曾经有晒出过一组照片留言，她说难得的聚会，伦敦姐妹吃喝行。照片当中呢，蔡健雅和蔡依林还有许哲佩等等好友一起出现在了伦敦城里面吃吃喝喝，特别的惬意。从自拍当中可以看得到啊，蔡健雅呢时而卖萌时而微笑，全然都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应该跟这个微博有一点点相似，就叫做好想放假。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多了钱晒太阳。如果这同伴是反面，咖啡喝完我们快把吃掉，都开往沙滩。 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汇聚波士智达奔驰、飓风红迪一汽大众、燕郊颐和雪佛兰、燕郊颐和别克、燕郊广汽本田、北京福田家图汽车大厂长江店、三和汇丰长城哈弗店、三和涛旗汽车、八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 yeah. 现场购车还能抽奖，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4月22日至23日，燕郊新乐汇广场。

it's worth living. I keep on giving, giving it all I got, and giving it my best shot. I will keep on trying. There is no shame in crying. Yesterdays are gone. I have what it takes. I have what it takes to hold on. I'm brave and strong. On every song, I am here to shine. I'm not afraid of life. I am invincible, and I am tough enough, and I'm ready to catch that falling sky. I am strong. I am every song. I am here to shine. I'm not afraid to fly. I am lovable. I am invincible, and I am tough enough, and I'm ready to catch the falling sky. Yes, I am. Mm-hmm. I am alive. I am alive. Yes, I am.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小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皆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习近平总书记19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调研时强调，我们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中国大开放大开发，进而推动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

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是张韶涵的欧若拉，接下来我们继续马上欣赏到的是张靓颖依赖。 让孤单有个伴走过人海，让期待找到爱相互温暖，一天天一片片随风起舞又落下来，这一季思念的雪白，让拥抱给不安温柔关怀，让勇敢给明天更多依赖，感动的是指尖能感受美好的存在，那一刻值得等待，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哪怕千山万水只往前飞，在旅途中的歌声里涌出的眼泪，是最清澈的爱，最执着的期待。让拥抱给不安温柔关怀，给明天更多依赖，感动的是指尖能感受美好的存在，我愿意为你等待，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哪怕千山万水只往前飞，在旅途中的歌声里涌出的眼泪，是最清澈的爱，最执着的期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朝大海，就有春暖花开。 继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方大同，《黑白》，这是由周耀辉作词，方大同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了方大同2008年发行的专辑《成月》当中，发行时间是2008年的12月17号。 傻起来，边走边唱。哭起来，你躺在芙蓉纸上，世界不在，你依然在站台，走了依然会回来，扬起尘埃都变成一阵黑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默片时代，你那白的裙摆，白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但是一缕烟依然没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艳阳天为你展开，手中的满风筝也为你摇黑白，世界不在，你依然在站台，走了依然

想是雪藏满心放亮亮，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音零散散，我们都来听了。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思源音响。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缥缈，在生存面前那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 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 来自许茹芸的我怎么能离开你，许茹芸的云式唱腔飘渺特别好听，空灵着，就是她的这种声音呢会让听上去特别舒服，所以一般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心情烦闷，放几首许茹芸的歌来听听，会让你心情得到暂时的舒缓。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几人能相聚，思念无悔。我柔情深似海，你痴心可问天。是相守长缱绻，岁岁年年。